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一名摄影记者深入西藏腹地采访，帮助一名藏族妇女四处求医的故事日前被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位记者的原型就是唐兆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唐兆明9次闯入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无人区，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长期为救助西藏患者奔走，回馈藏族人民的恩情。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陆遥对话唐兆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的西藏情怀。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陆遥。今天10月8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的记者节。那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呢，就是一位记者，新华社北京分社图片总监高级记者唐兆明先生。唐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最近啊，一台名叫《圆梦》的交响歌舞剧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个歌舞剧讲述的是一位摄影记者深入西藏腹地采访，帮助一名患有重病的藏族牧女四处求医的故事。那这位记者的原型呢，就是唐先生。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和西藏结缘的呢？ 我是1987年年初的时候，从那个新华社青海分社，经我这个自愿的申请啊，这个请缨批准，我调到西藏工作。我出生在山东，长在青海。我曾经在新华社青海分社是当一名司机的，后来我到了北京来读书学新闻。我毕业回去以后呢，就是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当一名记者。所以这个毕业以后呢，我就要求进藏，在西藏工作了4年，就是1987年到1991年。因为经历过这个西藏骚乱暴乱各方面的因素的考虑，特别是我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考虑，在组织上，在我西藏工作了4年以后，就从西藏给调到北京来了。就是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经过了多年的这个新闻采访，有一批的藏族朋友，他们曾经给了我无数的帮助。后来我调到北京以后呢，我就一直想感恩西藏，感恩高原。 您是曾经有4年是一直在西藏， 对， 然后后来呢就回到北京， 北京、 但是呢经常还是去西藏。 对，我91年调北京以后，从91年一直到了今天，这个西藏的情节一直没断。我是年年上高原，一年最多的时候到今年我就久进西藏，西藏的变化发展进步每一点都是见证者，拍了真是30年了。 您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西藏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第一印象？ 进藏的时候，别人选择是坐飞机去，我选择了一条很独特的进藏方式，那就是采访进藏。我从西宁就是搭了卡车，走一路采访一路。当我1个多月，我赶到拉萨的时候，3天之后，我的第一篇报道就出来了。 1个多月从青海到了西藏， 对， 边走边采访， 对， 大部分都是搭卡车的方式。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啊， 那个时候是铁路是通到格尔木了，因为西藏当时没有这个铁路。公路有青藏线，有川藏线， 还有滇藏线，还有新藏线，但是物资的运输主要是通过新藏线。我为了反映这条繁忙的交通线，所以就是走一路采访一路。到了西藏以后呢，就给我留了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到那去以后，搭了卡车，我还曾经帮着那个卡车卸过粮，他妈的200斤的粮食，我就和司机两个人卸了一卡车8吨的货。 您都搭他的便车了，帮人家点忙是吧？ 对，帮他们卸粮食。那么这一路上那个沿途的风光、民俗风情啊，包括沿路的这个老百姓给我的这种照顾和关爱，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西藏跟青海景色方面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是吧？您觉得西藏美丽吗？ 西藏的确是这个，尤其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哈，那正是一个创作天堂。它这个景致之美、民俗之独特，是会让每个人都感觉震撼，一生都会流连忘返，都难以忘记的。年年都要上高原，年年都舍弃不了，年年都是有一种这个情节在牵引着我。所以这个一次一次的我投入这个西藏的怀抱，投入藏北的怀抱，尤其藏北，我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高地、伊甸园。每次去呢，感觉到是在陶冶情操、洗涤心灵，每次都觉得精神上能得到一次升华。 西藏非常大，您都去过西藏的什么地方呢？刚才您提到藏北，其他地方您也去过是吗？ 对， 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呢对西藏也没有特别了解。 西藏面积很大，还有是这个随着海拔的高度啊不一样，说气候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林芝，在藏东南，它海拔就比较低，那么有森林，是吧？有地方还可以种水稻。东南部，你比如说昌都地区、林芝地区，这边山南地区，再往西边还有阿里地区。我西藏的时候，80%以上的县我都去过。你比如说在那个林芝、墨脱，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现在已经修通公路了，那边都可以种水稻， 气候非常好 啊，气候非常好，那交通非常不便。过去没有修公路的时候呢，大雪一封山是进不去的，一年也有多半年是进不去的。那么还有你像那个日喀则拉孜县啊，拉孜县呢藏刀非常有名啊， 藏刀啊， 它叫藏刀之乡。它这个藏刀呢，一个是刀刃锋利，另外一个呢制作精美，包括那个珠峰，就路上的那个珠峰大本营，这是在定日县。 您海拔最高去过多高的地方？ 我最高是在无人区去的，海拔是达到6500。 6500米。咱们现在说这个藏北无人区，这个藏北无人区的概念，这个范围是指的是从哪儿到哪儿，大概海拔多少米以上？ 好的，藏北无人区啊，藏语里叫羌塘，羌塘翻译成汉语就叫藏北荒无人烟的地方。 藏北无人区就是羌塘指的， 羌塘无人区啊。 那我们说羌塘指的就是这片地方。 对，在藏语里它这个羌塘啊，它的面积很广，包括了现在青海那个临近的长江源头啊，包括黄河源头啊，原来是号称是将近70万平方公里，到了这个70年代的时候呢，真正的被老百姓就是公认的无人区，就是在那曲的西北部。那曲是藏北的首府所在地，就是靠近那青海的这个长江源头这一带，它叫可可西里山脉。这一片土地有多大呢？在没有开发之前是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江苏省的面积啊。它平均海拔在5000米，5000米什么概念呢？在医学上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就是不适合人类生存。那么在这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呢，生活着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这片土地呢是野生动物的世界，尤其是三大家族，就是野牛、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当时进行了一场开发活动。他们1976年开发无人区的时候，当时迁进去了5000牧民，赶着52万头只牲畜，到这一个荒无人烟的一个地方，创造了历史。现在呢，40万已经开发出来了15万平方公里了，还剩下来20多万。现在建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第二的自然保护区，叫国家级羌塘自然保护区。这面积多大呢？29.88万平方公里。这些年已经停止开发了，把更多的土地留给野生动物。铺了港日大冰川，就在这边没有开发的土地上。我已经3次登过，就是那个普热港日大冰川。普热港日大冰川是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就除了南极、北极就是它。方圆500平方公里的大冰川，原始冰川，非常的壮美。它的学术上应该叫冰原， 因为它太广大了， 太广大了， 所以应该是冰原这个叫法。 厚度的有几十米、上百米。 您是去探险还是？ 是这样，因为这个在这个无人区的土地上呢，我呢是为了寻找这个当年的这个拓荒者，一次一次进去。 他们在里面生活是吗？ 生活啊，寻找他们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涉足的更远一些，比如说野生动物的世界啊、冰川呐、我一个人进不去的，不是跟着科考队。虽然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但当时我担任了西藏的那个科考团的副团长，因为我太了解这片土地了，我太熟悉这片土地了。3次 进入无人区率队科学考察，基本上把无人区踏遍。 刚才听您说到这些哈，我就知道为什么您对藏北感情这么深厚，印象这么深刻。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个无人区，就这片土地给您的印象，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给我们描述一下。 比如说，我当时进无人区的时候，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它那平均有一个人，荒无人烟。这片土地海拔很高，但是风光是绝美。我每次进了无人区，我感觉到我到了另一个星球了。就是到了另一个星球的感觉，彩色的山，彩色的湖，一切都是在我眼里全都是彩色的。比如说它那个山呢、啊、山脉啊，因为有了矿物质元素啊和这个光线的折射，山是彩色的，湖是彩色。为什么湖是彩色的呢？因为它那个盐湖啊，它这个湖水蒸发以后，它留下那个湖岸线一层一层的，红的、绿的、蓝的、白的，一层一层的湖岸线。山都是红色的、青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湖泊也是，满目是彩色世界。大戈壁、大荒滩，草很稀少，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西藏是找不到的，没有的，在西藏都是非常低矮稀疏的小草。比如说，在班戈县，30亩地才能养活一只羊，太贫瘠了。班戈县也是藏北的一个县，但是它是属于这个无人区边缘的一个县，还不是真正的无人区。那么在真正的无人区，可能50亩地能养活一只羊就不错了。 这个无人区海拔很高，平均海拔5000，去个拉萨有的人都感觉不舒服哈。那您去了平均海拔5000米的藏北无人区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危险？会不会高原反应太严重，九死一生那种经历有没有遇到过？ 有，你比如说我这次10月13号回来的那天， 就是您今年 第九次 去藏北无人区 啊、嗯。这次我们到了藏北的班戈县啊，班戈县海拔多高呢？班戈县海拔是4750米，拉萨市多高呢？拉萨是3700米。一般的在3000米左右的时候，对人的身体影响不是太大，但是超过4000米到5000米的时候，对人的身体影响是很大的。这次我是陪的那个安仁医院那个小心脏专家顾红博士，我们到班戈县筛查这个先心病儿童。10月12号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了抢救，是心脏发生了问题。我都没想到，我觉得身体那么好，我会住院。顾红博士是心脏病专家，他说你每天是心率160到170，连续3天，他说你这再不去医院会心衰了。后来被他们这个劝说，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去了以后就不让我走了，给扣下了，说你这病太厉害了，你 是属于高 原反应。我以前吧，只有反应比较小，岁数大一点了，另外一个呢，长期待在内地，突然又会心脏的话，会有各种反应。超过5000米的时候，头疼欲裂，就像那个万把钢针同时扎你脑袋一样，那样难受，喘不上气来，胸闷，夜里边常常是强制自己睡觉，2分钟一醒，2分钟一醒，几乎睡不着觉，整夜睡不着觉。我常常在想啊，2002年以后，央企援藏，援助哪里呢？就我说的藏北无人区，就开发的无人区啊。你像中石油，就援藏是在对着双湖县，这就开发以后的无人区的这个建立的县城。中海油是对着尼玛县，就是开发无人区以后出现的县城。像双湖县，县城多高呢？5000米，属于人类生命禁区，就县城5000米。我觉得自己反应这个难受是暂时的，就是让我感动的什么呢？就在那边长期工作的援藏干部。比如说一个援藏干部，我很熟悉了，在双湖4年，这尼玛县又是3年，这7年，他图的什么呀？ 特别想了解他是怎么想的。 他和我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在西藏待过的，总觉得就是自己给西藏人民的回报太少了，感恩。为什么呢？比如说讲一个故事吧，我在1991年调离西藏的时候，坐了一辆卡车，因为路滑翻在唐古拉山底下，最后我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一面之交的，就采访过一次的一个倒班工人，他是109倒班班长，叫巴强。我找了他，他动员了2辆卡车，30多名倒班工人到我翻车那个地方，把我们那个卡车重新给翻过来，冒雨干了2天，给我安排好吃住。我这个回报就是一句谢谢，没有任何的可以回报的东西。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故事很多很多，总是会历历在目。你想30多名倒班工人干了2天，我也不能请人家喝一口水，只能说一说谢谢。实际上他们也不求任何回报的。还有我在那个藏北无人区采访生病，这个当地乡干部、村干部，包括牧民群众，农业守护我，派人距离很远的去取药送药。现在西藏牦牛博物馆的馆长叫吴玉初，他是大学毕业以后进藏，在嘉里县一个乡下的当文书，遇上一个暴风雪。他组织解放车呢去运这个救灾物资，回来的时候呢被困在这个雪地里边，当时汽车没有路，县里边派车救不了他们，路不通，派马不行，最后派了一群牦牛。当时他们在雪地里看到这群牦牛出现在雪地的雪原的时候呢，他感动的哭了。 所以后来他立志要创建西藏牦牛博物馆。还有他的故事，就是他在下乡过程中呢被冻坏了，骑的马冻坏以后开了一片牦牛帐篷，他下不了马，他从马上滚到了这个帐篷里边，帐篷里边有个老阿妈，还有他的这个儿子儿媳妇，怀抱着一个婴儿，看到一个人滚进来的时候，一看这是冻坏了，老阿妈从婴儿那个怀抱里边取出取暖的那个羊毛给他捂脚，不管用，老阿妈解开他的皮袍，把这个双脚放在怀里边给他捂脚，就这种质朴的深厚的感情让人是永远难忘的。 所谓的结缘，就算脱离了那个环境，还是心心念念那个地方。 对对对， 可能也是心心念念那个地方的人。 我们这些老西藏有种情节，就什么什么情节呢？是西藏情节。西藏情节，我们归根到底，我说西藏情节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就是西藏情节就是一种文化，是一个精神上面的文化，就是我们在心理上追求一种更完美的、更高尚的一种东西。像我是把这个西藏作为一个自己的精神高地，到那去是怕苦、怕累、怕什么的？不是的，到那去是觉得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幸福。藏族老百姓他对你的这种情感的东西，是让你这一生一世都难以忘记的。 藏族同胞在您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藏族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勤劳、朴实、纯洁，我觉得他们那个人格非常高尚。比如说吧，我第一次进无人区的时候，就我一个人，谁都不认识，我没有交通工具，我没有向导，三个多月、四个月在无人区里边，谁都不认识。但是我走进任何一个帐篷，他们不管认识不认识，老百姓会拿出他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最好用的东西给我。我临走的时候留一分钱，他都不会收的。我有一次搭卡车，冬天啊，那滴水成冰啊，这是我二进无人区的时候搭的卡车进去。那时候都是解放牌卡车，驾驶室能坐几个人呢？连司机能坐三个人。当时我们那车上有几个人坐车呢？有八个人坐车。我当时为了搭的车，我说我可以坐车厢里边，坐上几个小时，你就待上一会儿都会冻僵的呀。我说我们这个八个人轮流坐驾驶室，但是我在车上只坐了十分钟，司机说你下来，你必须坐驾驶室。他说我们藏族已经适应高原了，你要坐在车顶上你得冻死了，滴水成冰的地方。他让谁上了车呢？让他的一个弟弟，本来坐驾驶室的弟弟上了卡车车厢里去，让我坐驾驶室里边。这一坐就是1000多公里，两三天。那时候我觉得哎呀温暖啊，这就是我一生最难以忘记的藏族老百姓这种博爱无私的奉献。 我们谈您对西藏的感情， 嗯， 就是因为您对西藏的这些感情，对藏族同胞的感情，促成了您想要回报西藏。 对对， 后来的一系列的善举，包括圆梦里的那个故事，圆梦这个歌舞剧呢，它是不是把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直接搬上舞台，还是说有艺术性的修改？那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位藏族的牧女她叫什么名字？她住在什么地方？您是怎么认识她的？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圆梦这故事讲述的是真人真事，就我们这圆梦里这个病女啊，叫斯秋卓玛，她当时是在2010年4月21号在这个北京口腔医院进行了手术，当时从她身上切出多大肿瘤呢？切了个5公斤的肿瘤，这肿瘤在脖子上挂了28年。切除之前呢，我是在2008年的，就是汶川大地震那一年去汶川采访，在飞机上认识叫李一超。李一超是他是央企援藏对口那个中石化的，他在飞机上给我讲述他援藏期间发现就是这个牧女长了一个肿瘤，是越长越大，他坚持了8年，一直资助他。虽然他后来从西藏回到了北京，但是呢，他一直想给他做手术，他一直没有忘记，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见了我以后，希望我能帮助他。我知道困难很大，没有钱，什么病不知道，他又在很偏远的一个地方，把他接到北京治病的话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当时我被李一超的这种义举感动，他能坚持8年来资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牧女，他生活非常贫困呢。当时贫困到什么程度呢？这母女俩就是一个月靠一个人34块钱的这个低保金生活，家里边只有6只4味的小羊羔，因为他肿瘤太大了，他不能劳动。丈夫离他而去，他就是和他的女儿相依为命。他的女儿还是个智障，所以我答应了。答应以后呢，我们在2009年就开始实施。我们就在2010年找到这个安贞医院的顾问医生啊，我们是联系了口腔医院、藏医院、安贞医院，通过3所医院惊动了数百人，把他从西藏接到北京，给他做了手术。他现在是由一个贫困户变为富裕户， 现在生活过得非常非常幸福，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您是说就是因为治好了这个病之后他能劳动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们2010年把他肿瘤给他切除以后，当时是数位专家最后就是免费给他治疗， 手术结果是很成功， 很成功。回到西藏以后，他用北京市民给他捐的款买了这个几十只小羊羔，现在全部长大了。他原来只有6只小羊羔，现在呢是家里边有50多只60只羊，还有10几头牦牛，住上了安居房，加上看上了电视，还抱上了外孙。我今年的7月份我带着北京口腔医院的医生去给他复诊，恢复非常好。 让人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也很让人欣慰的一个结果。除了圆梦这个歌舞剧里面的故事，我还知道还了解到您帮助了一些在西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患儿，这是在卓玛之后的事情是吗？ 卓玛之前就有， 之前也有， 就是这个西藏先天病的这个孩子呢，这些事儿呢是从2008年就开始了， 也是间接了解到有这些患儿，然后就帮他们牵线搭桥， 对， 到内地来医治是吗？ 最早救治这个先天病的孩子啊，最早是北京安贞医院，从2002年就开始了，开始那时候，但是他们一直没做起来，到了2004年以后呢。北京安贞医院现在小儿心脏专家顾红从海外回来，他就把这个项目就接受过来了，就筛查了10000多个孩子，他到了今年是11次进藏，160多个孩子他给做了手术。西藏那么多孩子需要做手术的，因为这个西藏这个先天病的比例啊，比内地高出多少倍呢？10到20倍。为什么？就因为他缺氧，海拔越高比例越高。 一名摄影记者深入西藏腹地采访，帮助一名藏族妇女四处求医的故事日前被搬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位记者的原型就是唐兆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唐兆明9次闯入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无人区，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长期为救助西藏患者奔走，回馈藏族人民的恩情。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新闻广播记者陆遥对话唐兆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的西藏情怀。 您最近这一两年可能在做的事情就是爱心书屋。 爱心书屋， 当时怎么有这个想法的？为什么去建这个爱心书屋呢？在西藏？ 因为西藏啊，这个很多地方呢，包括援藏的这个硬件设施都有了，比如说盖的学校啊、校舍都得到了改善呢、但是呢，缺少的就是书，尤其是这个课外读物很缺少。因为这个软件东西吧，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很多地方的山村里边没有地方去买的，也买不到的，没有。是从前年开始啊，那个朋友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呢，我们想都想为西藏做点事，有点老西藏就问我说，你看咱们做什么好呢？我说建爱心书，我们俩一拍即合。好，他是我们北京铁路客运段的，我来负责社会捐书，然后你负责运输。现在是北京的拉萨一趟进藏列车嘛？ 您说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之后，从北京直达西藏 的火车， 我 采访了50多次、这列车开通今年9年多了，明年10周年，他们15个车组我全部采访面，因为他们也是英雄。为什么呢？这些乘务员是在高原、平原、平原、高原，在缺氧、醉氧、缺氧、醉氧，对身体和毅力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他们9年多跑了现在的300多趟，我就通过这个列车把书运到西藏。先是捐助了这个纳曲县罗马镇中心小学，这海拔是4500米的地方，然后呢又在那个双浦县建了图书馆，今年呢然后又在这个日喀则拉斯县山村小学叫芒普县中心小学又建了个爱心书屋。这个说建书屋啊，说容易也容易，说难的确很难。为什么？就我们两个人将近20000册书打包运输统计送到孩子手中，这一系列繁琐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在干。你比如说我的书，很多卷的书没地方放，都放到我办公室。我办公室2间房子，楼上楼下全堆的是满登登满登登的，因为他不停的书都寄过来，然后送过来。为了给西藏听说捐书，把书送到我单位，还包括一些捐款呢。所以呢，每一笔钱、每一本书都要进行详细的统计，都要给别人反馈的，让你知道这本书是捐到孩子手里边了。我捐的钱的确孩子得到了，是吧？ 唐老师，刚才听您讲这些故事哈。感觉您像一位公益人士了，我差点都忘了您的社会身份是一名记者。 对， 今天是这个中国记者节，我还有几个关于记者职业方面的小问题想问问您。您去了西藏，后来是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 对， 那您觉得在这个高原上，在西藏当这个摄影记者，跟比如说在北京当一个摄影记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有特别的困难吗？ 有，当摄影记者比文字记者要苦多了。文字记者你可以打电话，可以不去那个地方， 带领摄影记者，每张图片你必须到现场，你不到现场是捕捉不到的。在西藏当记者的时候，交通不便，我像我这面面的语言不通，那肯定就难上加难。在西藏就是没有车，就是语言不通。我曾经为等一辆卡车等过一个星期，没车。最后呢，我没有办法了，以后呢，我就拿了100块钱，一手拿着100元，一手拿着一个照相机，在一个小桥上拦车。我那次也是很难忘的，当时一个大卡车，那时候解放派大卡车的时候，跳下来一个人，以为我是疯子呢，一看我拦着路，我在桥上，然后抓着我就是照我就一拳，然后带着藏族司机呢，把他拦住了，说你不能打他。他一看我，那拿着钱，我表示我要搭车，我那相机呢，我表示我是记者。他说你上车吧，让我坐着卡车以后，哎呀，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每次挨一拳能坐上车，我也愿意。 您得过好几次像中国新闻奖这样的业内的大奖，就是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像您这样优秀的摄影记者呢？ 我觉得摄影记者这个敬业肯定是不用说的了，你要是不敬业的，你拍不到就是精美的图片，腿勤这是必须的。我在天安门广场拍升国旗仪式，连续拍摄24年，就说元旦、11、71、51，过去甚至包括那个大年30，在天安门这个管委会啊、分局啊、武警啊，他们都认识我，他们就发我这个人的脸。说一句良心话，我也割舍不了，我这一生两个地方割舍不了，就是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还有一个就是西藏。 这也都跟您的工作、您的职业相关，实际上 对， 所以其实您是一个把工作看得非常重要，也融入您的生活中的人， 对， 是吧？ 我是在西藏就被称为这个玩命记者啊，干工作是不要命的，就是你腿勤、手勤，能记录下来。你业务不过硬，那是没用的。你到了那个地方拍不下来也没用，还有脑勤的话，你比如说天安门广场，同一个角度20多年，你老是不变化肯定不行的，创新没有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另一方面呢，文字，一手笔一手这个照相机，不停的写作。我在西藏的时候养成的，我跑到一很偏很偏的一个地方，光靠我照相机是不够的，是浪费大量的素材，不能写，对新华社这是一个浪费，对国家所有都是浪费，我拍摄和写都是一起的。 现在也出了好多书了。 对，一个是我在写这个西藏的历史，像我这个走遍藏北无人区这本书，见证了整个西藏无人区的这个开发建设变化发展进步，原藏民俗风情野生动物等等等等。我现在又在完成这个我与羌塘的故事，就是我与羌塘的感情太深太深了，很多人物我是一生都不难以忘记的。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像重要的任务，我现在负责4个县，我负责帮他写县志，大事记、概述都是我来亲自给他们写，因为我了解历史，我记录了历史，我比他们县里的一些同志还了解。所以我作为一个记者很忙碌，但是呢我觉得我很充实，能够让我去为一个县去写县志，很光荣很光荣的。所以一个记者，好记者，他不仅是要靠自己的勤奋，要为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社会尽一份责任，我说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记者。 您看您刚才说又要写书又要写县志，看来您未来这是挺忙的。但是做的这些事儿还是跟西藏有关。 我常常在说，我是生在北京心在西藏。 您刚才说到好的记者应该是历史的记录者，应该记录社会的变迁。 对， 那您看哈，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您和西藏结缘也有这30年了。 对， 就是在您的眼中，在您的摄影机里，您观察到的西藏这3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你比如说我曾经采访了一个就是双乌县的一个铁匠，这个铁匠我第一次我进无人区的时候，他家里住了一个牦牛帐篷啊，牧民是那个逐水草而居嘛，哪有个草场我就搬哪去放牧。前年再去他们家的时候，也他住了什么房子了，住上那个大瓦房，带吊灯的大瓦房，是带着煤气灶的，带电视机，还有阳光棚，多少平米呢？96平米。从一个牦牛帐篷住着90平米的一个带大吊灯的一个砖房，非常现代化的，然后他家里有汽车有摩托车。 那证明一方面通电了，再一个就是交通也好了。 对，然后呢，过去牧民是靠酥油灯照明，就说没有电靠酥油灯照明，现在呢都是用什么，用那个太阳的硅光电池板发电，一家一户的都有那硅光电池板，然后呢有的乡里边建了那个光伏电站，它可以带动那个冰柜的。现在你像我说的这个铁匠，他叫日马，他家里有大冰柜，冰柜里边什么呢，冰冻的羊肉， 牛肉，这过去不可思议的，过去是那个冬天宰羊的话没地方放的，天一热的话就是吧，现在可以一年四季可以吃到这个新鲜的牛羊肉，大冰柜啊，家里面有电视，有电话，有手机，有汽车，有摩托车，这是一个普通的人家多少年。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87年，到现在也就是25年26年的时候，家里发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是2002年央企援藏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是援藏啊，是输血，那一开始必须要输血的，你没有输血的话，你光靠他自己发展的是很困难的，那经济基础薄弱，你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你靠他自身发展很缓慢很缓慢的，这样需要这个一定的援藏。输血完了以后，现在没什么，现在感觉到了造血，你过去啊没有什么这个加工，现在有这个加工厂，以前那像那个牧民养羊吧，就是羊毛啊什么的，现在都是统一收购专门的服务的。 您是亲历了这些变化，可以说、那最后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对西藏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我还拿这个藏北来说，像那个藏北这个无人区的开发，当时是为了解决温饱哈，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应该保护，大家的保护的这个意见可能会更多一些。我总觉得吧，这个开发和保护啊，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当时是要解决人们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你回过头来觉得那时候不应该开发，那是不对的。当时的那个历史条件是伸出要发展，没有草场怎么办呢？那只有开发新的地方，因为开发了新的地方，人们才能致富啊，才能养更多的牲畜。现在呢，那么开发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就保护的问题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它让它安静的栖息啊，包括现在旅游开发肯定是给西藏的这个一些文化呀，当地的一些环境带来一些破坏，这是肯定是必然的。但是我总觉得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这个环境，保护这个资源不去开发，这也是不对的。一个地方要发展要进步，它必须进行一些适当的开发。关键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开发和保护中间寻找一条和谐之路吧。因为西藏啊，它和内地吧横向比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纵向比它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是从农奴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它这个步伐很快，它这个经济基础包括它的很多这个人们的观念，它需要一个过程。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内地26个省市创办了西藏班和西藏学校，就为了培养西藏的下一代，让他们那个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好的建设西藏。因为你西藏那个教育的话本身基础差差，那只有什么呢，送出来再回去，他们那个教育能更快的提升。 对，还有包括在西藏也有很多贫困的地方， 对， 然后需要帮助的孩子，需要帮助的人，你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士能够去帮助他们， 对， 对， 对， 对吧？就像您现在做的这些善举，这些公益的活动， 是的，就是真是我是很希望就是更多的爱心人士啊，能为西藏尽自己的一份力啊。以前的过程中，也有我们很多这个京城市民积极参与啊，我在这里也是一并向大家致谢啊。 好的，其实是谢谢您，非常感谢。唐先生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记者节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感谢您的工作和您所做的这些公益事业，您的善举，而且呢作为一名记者，您可能是很多人的榜样，也希望今后呢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非常优秀的这些新闻作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陆瑶，再会。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说书唱戏劝人方，选好人生大方向，奔。 奔波劳碌挺紧张，为谁辛苦为谁忙，奢靡豪华高大上，到头方知梦一场，多行善事莫张扬，健康平安福满堂。那位说，您这个人生的目标挺低调啊。 嗨， 这是知